Hello， 大家好。 Hello， 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诶，呢集就请到阿伟啊。 系 ，Hello。 其实好耐冇见佢噶啦。咁啊，佢之前咧，我喺应该系我系咪我本书度已经介绍过你噶嘛？系本书啊，定之前 未有？冇书仲未有， 书仲未有。 我系睇书识你嘅。 啊，睇书识我。咁我迟啲请翻本书有你先得。 哦。 咁啊，阿伟嗰阵时我识佢嗰阵咧，就喺我屋企附近嘅。 系。 咁啊，开面档就面线。 嗯，台湾面线。 下台式面线就系、是，即系台湾人就好受落啦。咁虽然我个人就唔系咁中意食。 系。 咁呢个个人口味问题啫，唔系唔中意食阿伟啲嘢，两回事啊。因为我本身唔系好中意食面。 嗯。 咁就拉面我都唔啱嘅。 嗯。 咁啊。咁當時識落海咁啊，我但係我仔我啲細路仔都中意食嘅， 係 咁落海帶佢鋪頭食下， 仲有炸嘢啦，仲有 嚇咁好多當時係咁樣嘅。咁後期咧就上台北 係啱 發展咁啊，後生仔啊嘛，梗係創更上一層樓啦， 去闖下啦， 係啊。咁今次揾到阿偉上嚟講乜咧？咁啊，帶分享下佢即係之前喺台中做面線嘅一啲故事啦。咁啊，之後喺台北又。創業嘅情況同埋嗰啲經歷啊咁、 嗯、 因為咧最新消息又唔喺嗰度做咯喎，又轉嚟咗喎，咁所以咧，哇有排講啊， 好似走鬼咁樣走鬼， 走鬼喎、啊，咁啊先講下簡單講係當初台中先啦，係咯、 哦， 當初點喺嗰度開鋪啊？ 當初就係因為啱嚟到台灣啦，係咪先？咁啊人生路不熟啦，咁啊太太係台中人。咁啊，台中最熟啦，咁梗系喺翻最熟嘅地方对面开铺啦，系咪先？咁啊，开咗铺嘅时候啦，咁啊，中间都经历咗好多嘢啦，咁啊，揾铺啊，一开始都唔系揾喺阿杰大附近嘅，咁一开始咧都睇咗好多地方嘅，咁后屘咧杰大嗰度咧，因为风水好啊。咁咧就 因為暴風上好遠嗰度， 係啦，咁啊近西屯路啦，咁西屯路係台中裏面最都幾旺嘅一條路啦。咁我就唔喺西屯路上面嘅，咁喺西屯路側邊，即係轉個彎，咁啊幾間鋪又到啦，咁啊鋪租比較平少少啦，咁而且就可以住樓上咁樣，咁啊所以就揀咗嗰個， 即係可以話前鋪後居咁 啦。係啦，冇錯。 當時租金幾錢啊？ 當時租金一千嘅時候係34,000元， 34,000 咁啊，樓下一樓連埋騎樓連埋樓上咁樣嘅， 一樓即係 ground floor 啦，香港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即係地鋪， 係啦，咁啊住樓上嘅，樓上係倉同埋呢個住咯， 嗯，係啦，咁啊轉台灣面線喎，咁係咪太太教噶？ 哦，係啊，你啲太唔係太太教，應該係咁講，嚴格嚟講咧就係外母教嘅，咁啊太太嘅媽咪教，咁佢做呢、這個做咗好耐㗎啦，應該都做咗十幾廿年㗎啦，已經係，咁啊後屘就因為太太本身佢未認識佢之前咧，佢都喺鋪頭入面幫手嘅，咁啊多多少少都識都熟咁樣樣，咁啊後屘識咗佢之後嚟到台灣啦，咁自己本身同阿傑大一樣嘅，都唔中意食面線嘅，咁啊多得一間，因為喺香港都有啦，嗰間面線有咩咩雲集啦咁樣，係咪先？咁啊所以就即係一般啦，覺得個口味唔係好啱。咁啊後屘聽到啊太太個媽咪都係做呢樣嘢，咁啊試下啦咁樣，一食落發覺原來同香港口味唔同嘅，係爭好遠嘅。咁呢邊可能係比較正宗啲嘅口味啦，咁啊自己都中意咗食。咁啊，後屘就覺得開呢樣嘢唔錯啦。咁啊，太太個媽咪亦都即係外母啦，咁都好願意教我。咁啊，所以就後屘就開咗即係嗰間台中嗰間鋪啦，咁樣樣。 即係重點就係有個秘技喺度啦。 係啦，咁做咗咁耐，一定都有個秘訣心法喺度啦。 咁同埋我記得你當時話，即係之前同你傾過偈嗰陣，都知道揾鋪咧有個巧妙嘅、哦。你个铺位置系啱啱就喺油站嗰度对面，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样。 啲司机一转入嚟咧，就望到佢招牌， 系啱啱好对正个招牌嘅，系啦，一转入嚟入有嗰个方向咧， 系啦， 就啱啱好对正咗个招牌嘅，咁佢见到嘅好大嘅，咁样样，咁嚟个铺头都知道有好大嘅帆布啦，咁咪一楼、二楼、三楼咁样咁三层高嘅一个招牌咯， 嗯，所以好正啊个位置。咁我自己去玩咧旅行，因为我屋企喺佢附近噶嘛。咁我北上嗰啲高速公路咧，我都會喺佢嗰度入油嘅。 係冇錯，因為最近喺嗰度啦。 咁就啱啱對住招牌，我係試過幾次去玩嘅時候喺佢門口影幅相，就掟翻俾佢睇。喂，我喺你屋企路過啦咁。 係啦， 啊咁啊，後屘即係做下啦，咁啊生意唔錯啦， 係唔錯啊。 咁啊 做咗年差唔多兩年嗰度。 兩年咁，但係其實因為我記得初識你咧，你係休息嘅喎。 一个礼拜休息一日噶嘛， 系啦，一个礼拜休息一日嘅。 后屘你又取消咗，点解咧？咁勤力啊？ 其实一系咁样嘅，一开始我哋开嘅时候咧，头三个月我哋都冇休息嘅， 嗯， 因为啱啱去到嗰度咧，都唔知道啲客人嘅生活习惯系点样样啦。咁啊，后屘三个月之后啦，就大概捉摸得到，咁大即系休息啲时间系点样？可能嗰边啲人系翻工嘅，咁啊早出晚归啦，咁样样。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就我哋星期二嘅时候咧，咁嗰个营业额系比较低嘅， 嗯， 咁就。点解咧？点解营业额比较低咧？我都唔系好知道，到依家都唔系好知道。咁所以咧就决定咗营业额比较低嗰一日咧就休息。 星期二休息啊，比较少啲。系啦，星期一嘅喎，啲人休息。 系啦系啦，通常星期一或者星期日噶嘛，咁样。 啊，系咯。 咁我嗰度星期日咧生意又几好嘅，唔错嘅。咁、哦、样可能一日都有万一万二蚊咁样。 所以 咁啊，星期二咧就比较少啲嘅，可能就得个六七千蚊咁样样嘅、嗯，可能揸一倍嘅。咁就连续几个月，连到三月都系咁样样嘅。 六七千蚊叫少、啊，多嗰阵几多啊？ 多嘅时候，我哋啱开铺嘅时候，头嗰一个月平均一日都有两万蚊、 嗯、 一日嘅咁样喺台中嘅时 候。咁就叫稳哦，犀利喎！ 咁一开始嘅时候，咁系用足料啲嘅，所以冇唔好玩嘅。 足料啲咁，后屘点搞啊？ 咁啊，后屘嘅时候唔系话后屘唔足料，只不过系一开始嘅时候新开幕大震丧咁样，后屘恢复翻正常咁样样咯。 咁会唔会怕养？養慣咗啲客噶， 有噶，要同嗰啲客解釋翻咯，係、嗯、啦，咁樣樣就話就要講咩咧？就講話誒，買一開始嘅時候俾大家試下我哋啲口味咁樣樣係咪？咁咪有優惠咁樣樣，係、 嗯、 啦。咁之後都有其他優惠嘅。咁我哋好似我哋鋪頭搞個咩咧？搞個 Facebook 打卡，係、 嗯、 啦。跟住之後打卡就送咩咧？送青菜一碟，係、 嗯、 啦。撳讚嘅話咧，又送其他嘢，減五蚊啊，成啊咁樣樣。我哋都有啲咁嘅促銷活動咯，喺台灣都幾受落 嘅呢啲啊， 係幾受落嘅，即好似有好多喺我哋附近，咪有啲有間叫做燒臘鋪嘅，燒臘特別係燒臘鋪啦，佢、 嗯、 哋都好得意啊，佢哋每一間都會有咩咧紅茶同埋湯任你裝噶嘛， 嗯、 即係有啲特色嘢俾人哋攞啊，咁樣樣唔使錢嘅，咁樣比較好啲嘅。咁我覺得呢個行銷手法幾好嘅。 我哋附近都有好幾間燒臘鋪噶啦，你西屯路上面有一間，下面有一間。行翻去中公三路都有一間， 係啊，基本上每一間都有。 係啊，咁早嗰陣有位 group 友又喺永福路開一間啦，咁佢而家走咗啦，咁啊，嗰個唔講佢啦，咁係即係附近都幾間啦，本嚟都已經。 係啊，係啊， 係 啊。 咁頭先講到話，咁最後啊，營業額少嗰日就休息啦。 係冇錯， 但最後你又開翻喎。 係啊，最後尾又開翻嘅係點解咧？因為見到即係有時有啲人咧，就星期二咧。就成日都會嚟嘅，咁、後屘啲人就話：哦，我星期二嚟到都見到你休息咁樣，不如開埋星期二啦咁樣樣，咁我就唔使記星期二休息啦咁樣樣。咁啊，不如講咁是但啦，都照開，因為有時放假都冇咩嘢做嘅。講真，都可能帶啊老婆仔女啊去玩啊成啊。咁後屘即係都嚟咗台灣時間耐咗啦，咁都要去嘅地方都去曬啦。咁、不如開啦，開埋佢啦咁樣樣。咁後屘都開照開咯。 哦咁、之後咁啊，講到後尾啦，咁啊，因為做得唔錯啦，講真，我哋去成日去佢度都好多人，好生意啊， 都排隊，有時候我見大哥嚟傾偈都冇時間， 即係做得好好啦，係啦。咁後期因為有知名度喺度啦，咁 係 聽講話間大集團揾你哋合作 哦，係啊，咁香港都有嘅咁樣咁間叫大食袋啦，係咪？咁啊，香港都做得好成功啦，香港有七間啦，咁樣。咁啊，一開始佢哋點樣揾我哋嘅咧？咁其實咧，因為台中有間叫大遠百啊嘛，大遠百百貨，咁佢哋上面十二樓咧就係呢個大食袋嘅咁樣啦。咁喺台中我哋有做宣傳啊 ，Facebook 嘅宣傳啦，同埋啲 blogger 咁會嚟我哋嘅食播嚟做宣傳啦。咁可能佢哋都睇到咁樣，咁啊，佢哋台中嗰間大遠百嘅一個，佢哋叫做店长啊，大院霸嘅店长、副店长啊，咁嚟到我哋嗰度食啦。咁一开始佢嚟，我哋都唔知嘅。咁后屘佢嚟咗食咗之后，发觉哦呢样嘢唔错，而且我哋啲餐点都有几都多，除咗面线，仲有饭啊、米糕啊、炸嘢啊、肉炖排骨啊，咁样有好多样嘢俾佢选择。咁我觉得呢样我哋嘅嘢几适合卖场，咁样几适合佢哋个复古嘅装修啦，咁样样。咁所以邀请我哋咯。咁、我一开始原本咧想邀请我哋去台中嘅，咁但系台中因为咧佢哋嗰阵时就冇空冇吉季啦，即系冇人要走啦。咁所以咧佢哋将我哋推荐咗俾台北嘅大食袋啦，咁就系大直嘅嗰边咯， 即系美丽华隔篱。 系啦，美丽华隔篱。咁啊，推荐咗佢哋嗰边咁啱就有一间要走咁样样，咁所以揾我哋咯。 哦， 系啦，就我哋上咗嚟台北啦。 同佢哋合作其实有啲咩条款或者咩咧，即系。 即初初上去嗰陣，同埋初初上到去有咩唔慣啊，或者點樣？ 其實條款嘅話，咁其實都有佢，除咗佢邀請你之外啦，你都自己可以去揾佢嘅。咁、當然你只要揾佢嗰個條件會高啲啦，佢會嚟揾你嘅，咁梗係有得傾啦，係咪先？咁可能譬如可能一年要最做最少幾多啊？咁樣樣呢啲有得傾嘅，抽傭有得傾嘅，咁、樣樣嘅。咁啊傾，其實佢哋嚟揾我嘅時候咧，其實都 OK 嘅，嗰個抽成啊，或者各樣， 即係你覺得可以接受的， 都可以接受嘅咁樣樣。咁啊，但係一開始做，一做咗頭半年，其實都唔錯嘅。咁我哋一個月嘅營業額咧，咁平均嚟講都有50-60萬一個月，咁營業額啊，唔係淨賺啦，咁樣淨賺50-60萬咁啊，好好啦。咁一次之前有人同我講話，哇喂，好勁啊，一個月賺60幾萬咯。我唔係賺60幾萬，賺60幾萬我發一達噶啦，已經係咪先？ 而家仲要5% 已經都交税先啦， 係啦，仲有5% 交税啦，咁仲有大概有20幾% 要去。要俾商場啦，係啦，咁樣仲要扣呢、這個水電煤啊、食材啊、成本啦、啊，咁樣樣仲有人工啊，咁樣樣咁大概淨利嚟講，大概一個月好嘅時候咧，咁係後屘嘅時候大概有10% 嘅淨利嘅。咁啊前啱啱一開始嘅時候咧，因為嗰個成本咧控制得冇咁好咧，咁大概5% 淨利到咯。 嗯，即係後期已經有都有10% 啦。 係啦，後期慢慢控制翻個成本就有10%。咁啊後屘嘅時候咧，因為大食袋咧，佢喺台灣有3間嘅，咁啊有喺板橋啦，台北板橋有一間啦，台中有一間啦，咁另外一間就喺美麗華嗰度嘅。咁啊嗰度3間裏邊咧，生意最好咧，可以透露一下就係喺板橋大食袋佢哋生意最好嘅。咁咧我呢個美麗華嗰度咧，其實係3間之中咧生意地板係比較差嘅，因為嗰度就唔係百貨啦。因為美麗華喺隔離啫嘛，另外嗰2間就喺百貨入邊啦，咁有得泊車啊，成日比較方便啦，係咪先？咁啊，所以人流方面一定唔及得另外嗰2間。咁啊，後屘評估咗之後，都合約差唔多到嘅時候咧，咁就冇做啦，咁就另外搬。咁啊，搬嘅時候咧就喺下個月啦，7月啦，就會搬去呢、這個桃園啦，百德。 即係7月份。 係啦，七月中到啦，咁樣樣，因為前幾日先簽約，係啦。 咁即係新嘅展開啦，咁可能之後要去桃園再訪問你喎， 係啦，可以過嚟食下啦，了解下桃園。 當然呢一 part 未講完咁，咁喺呢個即係同呢個大食堂合作期間咧，有冇啲咩你要覺得即係條款上有冇覺得唔係幾好啊？或者譬如頭先你所講，你自己鋪頭其實你可以選擇放假唔放假咁啊。因為據我所知，呢啲大食堂或者大商場嗰啲合作咧係冇假放噶嘛。 係啊，冇錯。 你個鋪係唔休得噶嘛。 係啊，唔可以休噶。 係啊，咁就其實除此之外，仲有冇啲咩你覺得其實就即係比較辛苦嘅一啲合作？你會覺得唔係幾舒服？ 有噶，其實好似打個譬如就係話，因為你知一個賣場啦，咁唔係得一間噶嘛。咁啊，好似嗰度嘅話，大大話都有20幾間。 20間食嘅嘢， 食嘅嘢嘅，大家又有20幾間，咁啊20幾間裏面，咁生意咧就係得咁多噶啦，咁係咪先？咁大家點樣去攞到你自己想要嘅營業額啦？係咪先？咁啊各出奇謀啦，係咪？咁一開始我哋嘅嗰個計謀咧，就係去俾優惠，俾打折，係啦，一開始8%，一個月嘅8%。咁之後啦，再不定時嘅8-5折啊、9折啊咁樣嘅，咁啊 減價促銷 係啦，減價促銷，咁其實咧咁樣樣會影響到其他嘅一個營業額啦，咁樣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就會同呢個大食袋嗰方面去投訴啊，咁樣係咪？咁啊叫我哋唔好俾咁多折啊，咁樣係嘛？你俾咁多折，咁我哋做咩生意啊？之類啦，咁樣係咪先？ 會咁樣噶？ 會，梗係會啦。咁大家都係因為人哋都係打工嘅，人哋老細唔喺度做嘅，咁我喺度做嘅。咁人哋老細會見到，哇！做咩近排生意差咁多啊？係咪偷懶啊？你哋咁樣樣，咁其實人哋又唔係偷懶嘅，人哋又好努力咁去嗌啊，歡迎光臨啊，睇下點啊，參考看看啊，咁樣係咪先？咁咧，所以咧就唔係話人哋退，即係會影響到人哋啦。咁我哋都要諗翻，係咁樣會影響到人哋，或人哋可能連份工都冇埋咁樣樣，所以我哋就後屘就冇俾折啦。咁樣樣，咁啊呢一樣嘢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咁大食袋除咗佢帳面上面要收嘅錢之外，例如抽傭啊，例如水電煤啊，仲有其他一啲分攤嘅嘢嘅，例如佢個公共冷氣啊、公共電費啊，呢啲係需要分攤嘅。咁同埋佢有洗碗房噶嘛，洗碗房啲水費要分攤嘅。咁洗碗房嗰部洗碗機係用 gas 嘅，咁所以 gas 都要分攤嘅。 系啦、 啊，洗碗，因为嗰啲碗咧就会有个服务人员帮佢执噶嘛， 系啦系啦， 即系统一你去嗰个洗碗房执，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哋又分摊翻嗰度啲人工啊、水啊、哦、电啊、煤气啊咁样，咁啊同埋有啲地垫啦、啊、停车场啦、啊，譬如停车场系点样计咧？咁好简单嘅就系、是，譬如个客人去我嗰度食饭， 嗯， 咁佢有张200蚊嘅。嘅发票咁样样，咁佢就可以去抵消费嘅。咁抵嗰个停车场嘅消费嘅时候咧，咁变上嚟边个俾呢个停车场咧，就系、是、我俾噶啦。 嗯， 就系咁样嘅。 哦， 系啦。 即系成我哋食嘢咪使咗几多钱，跟住 诶，系 要停车喎、 啊。系啦。咁呢个做法就系、 是、你啊。 系啦，咁呢个做法就系大食袋嘅做法啦。咁咁睇台湾嚟讲，有好多嘅卖场啦，好、嗯、多嘅唔同嘅集团啦，例如有统一啊，例如有恒一啊，咩恒一医药铺啦，佢、嗯、其实佢都有做卖场嘅，系啦，咁啊，仲有 做咩新光三月啊， 新光三月好多啦，系啦，佢、啊、哋都有 选择好多啦，总之 系啦，佢哋每一个集团定嘅规矩咧，都大同小异啦，系、 嗯、 啦，咁啊都系抽成啦、管理费啦、水电煤气啦，跟住仲有适当嘅清洁费啦，咁、嗯、样样咯，系啦。咁大概一個抽佣嘅範圍係大概係 15% 至到 25% 都有嘅，咁樣樣。咁要留意下呢啲細項咯。 所以如果有人見到，即係有香港朋友見到喺度創業，話想嚟啲大賣場、 嗯、 或者即係百貨公司做，都要考慮埋呢樣嘢咯。即係有優點有缺點咯。 係啊， 優點就可能佢有一定嘅人流， 有係有嘅，一定有 嘅。咁呢、啊、個世界，呢、這個世界。冇嘢永遠都嚟著數噶嘛， 係 有人流，梗係有啊，好多啲成本，頭先我 哋話隱性嘅成本啦，係呢啲，亦都係當初佢唔會刻意同你講嘅， 係、 一定要你去問嘅， 係啊， 係啦，佢先會同你講嘅，啱， 貴少少就 係啊，係啊。 咁譬如啦，譬如我嗰日我小本經營啦，我有一兩個人做嘅啫，咁、話譬如我個 partner 咁啱喺度，咁嗰日就要我一個人撐場嘅， 係啊， 咁但係我唔舒服喎，嗰日咁點算咧？ 咁有個罰則嘅喎， 都所以一人就要死都死翻去， 係啦，有個罰則嘅喎，咁好多罰則嘅，咁可能打譬如大食袋，因為佢係一個復古嘅裝修啦，咁、你喺度賣嘢嘅櫃台人員咧，咁要著翻大食袋嘅指定嘅制服嘅，咁嗰度制服咧就400蚊一套，係啦，咁啊頂帽咧就100蚊嘅。咁呢啲咧就系你哋自己商家、店家、老板要自己吸收 啦，要出咗笔钱啦。 系啦，咁啊制服呢啲还好啦，可以俾你噶嘛，系咪先？自己可以着噶嘛，系咪？咁啊后屘就系、仲有其他嘅一啲成本啊嘅嘢啦，仲要好多啊，真系。 咁如果真系唔开咧，我又唔开。 真系唔开嘅话咧，就唔着制服啦，会罚钱啦。咁唔开一定会对我系罚钱嘅，咁睇罚多罚少嘅啫。咁如果空柜嚟讲嘅话咧，我哋嗰个罚则好似系。我冇記錯係5000蚊一日嘅， 哦， 係啦，台幣， 好大鑊， 係啦，5000蚊一日嘅，冇著制服咧就冇戴帽，好似500蚊，係啦， 哦， 再 gas 要識啦，唔記得識啦、因為我試過唔識嘅，又唔記得識嘅，就罰咗3000蚊，係、啦，咁都因為佢呢啲咧就有情講嘅，咁啊同啲經理啊、樓管啊嗰啲熟嘅話咧就可以免嘅。但系免到一次，免到第二次，就免唔到第三次噶啦。 唔可以經常咁。 系啦，唔可以經常咁嘅。 所以其實話就話做生意，但其實即系你同佢合作咧，都冇咩自由度嘅。 冇咩自由度噶，因為佢俾到人流你啊嘛。做生意係好講人流嘅，係啦，俾到人流你，但系你掹到客咁樣樣，就係你嘅本事啊。你做唔到嘅就係你嘅問題啦。咁樣樣係啦， 即係除咗啲。基本成本之外咧，就好多呢啲合作上啊，唔同嘅 嘢啊，系啊， 所以就頭先所講啦，你同佢去百貨公司話呢啲嘢有辣有唔辣咯，所謂 係啊，冇錯。 咁你啲經過你啲三幾年啦，喺台灣做呢個飲食啊，因為你桃園你未知啦， 係係 啱啱等你即係睇咗咁上下，我哋又黑白海又走去參觀下桃園嗰度，又訪問下咯，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而家未知嘅。咁但系你經過呢兩年兩即係幾年啦，台中同埋台北做飲食啦。咁你有冇覺得咩有啲咩心得咁咧？覺得其實做飲食， 做飲食啊，做飲食真係辛苦啊，同香港一樣。 嗯， 係啊，都係時間長噶，都係時間。除非你係真係做啲好細嘅小食啦，例如我擺個檔喺夜市賣咩咧？賣可能賣嗰啲叫葱油餅啊，葱油餅。 系啦，咁咧呢啲好简单，可能净系卖鸡扒咁样样。 但都好辛苦喎、啊，夜市 系啊，夜 晒雨淋。 有啲我所了解，可以台北有啲夜市啦，例如宁夏夜市咧，台北火车站侧边有个宁夏夜市咧，佢嗰个好好嘅。你同佢租一格位咧，咁你有个车仔，咁夜市有车仔噶嘛，你餐车噶嘛，咁佢你可能俾多500蚊一个月，佢就固定帮你喺个仓度咧推嗰架车仔摆喺嗰度啦。 哦， 咁你自己咧就带啲食材咧， 行埋就煮得， 行埋去就煮得噶啦，咁样样嘅。咁有啲咁嘅服務嘅，有啲係冇嘅，冇咧你只可能揾隔離檔哦，隔離檔可能賣雞扒嘅，你要賣葱油餅嘅，咁你不如同隔離老闆講咯，喂，我架車擺邊個嚟幫我推一推係嘛，一個月俾幾錢你咁樣樣，咁但係呢啲係大家自己夾咯， 即係另一啲事。不過夜市呢一刻暫時嚟講就唔好適合香港人啦， 係啦，冇錯。 你唔可以註冊公司嘛？ 係，冇錯， 公司或者去做街邊檔喎，就算可以俾你註冊啊，你唔得。买一发张图俾打一张发票咩？ 咁啊系，呢个系啱。 所以暂时就唔黑。不过讲坦白讲，做街市咧，即系夜市又好，或者街市都好，其实真系好搵钱。 系啊，铺租平啊嘛。 系，即系我识得好多人咧，做街市咧系过亿身家噶。 系啊，有啊，卖特别系卖菜卖鱼嘅嗰啲咧。 系啊， 嗰啲都好搵钱 嘅。我都识得位香港朋友，最近识到佢嘅，佢嚟咗香港台湾廿几年噶啦，又系做啲夜市。做街市做到砰砰声，下次有机会 再 有 访问， 邀请佢嚟访问下啦。咁啊，即系啲夹时间啦。咁但系咧，做街市真系好嘅。 嗯， 但系呢一刻对于一般嚟讲，一般香港朋友就冇乜作用咯。 系啦，咁样。咁啊，饮食嘅话，其实都其实系建议系简单嘅，入门槛系又低嘅。 其实我成日讲一句说话嘅，即系同罗姨一齐讲，因为我都做餐厅噶嘛。 嗯。 咁啊，罗姨啊，更加系餐饮业啦。 系。 咁我哋有个成日讲一句说话就系。做飲食咧就最容易嘅， 系啱， 但其實又係最難嘅， 易學難精啊，係啊，真係易學難精嘅呢樣嘢，好認同。 咁你覺得，譬如你啲秘技會唔會更都係好重要咧？即係有個秘技做嘢食，你會覺得好即係好緊要咧？ 一個 餐廳 煮，即係你講煮嘢食嘅秘訣咁樣樣， 即係你有啲秘技 嘅。一定啦，咁每一間餐廳都有佢自己嘅秘方噶嘛。 即係唔係求其整熟啲嘢就話？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似話我之前台中咪有個香港朋友幫我手嘅，咁樣樣，咁啊佢好似 原本間鋪就。俾咗佢玩， 系啦系啦，咁啊就俾咗佢，咁跟住之后我就上咗去台北啦，咁样样去美丽华嗰度发展啦，咁样样，咁啊有一次嘅时候，咁因为每一样嘢都有秘技，可能炸鸡扒，咁炸几耐，系嘛，炸到几时要剪开佢，或者睇下熟唔熟，咁样样，点点点，咁呢啲有啲秘诀嘅，咁啊嗰啲嘢讲俾你听咧就好简单嘅。但要你實際去做嘅時候咧，你就可能要掌握一段時間，先會去掌握得到好嘅咁樣樣。咁嗰陣時叫佢去，嗰陣時叫佢去嚟學嘢咧，咁啊叫佢提早嚟一個月嚟學嘢啦，咁樣樣。咁佢自己可能香港有啲事啊，咁樣就未必嚟到。咁啊叫咗佢爸爸嚟啦。咁啊爸爸咧就都因為爸爸本身做開廚房嘅。咁啊，佢都几认真嘅咁样样。咁啊，见到佢咁认真啦，佢都学得好快。 佢做开厨房啊，更加容易。 系啦，佢好多嘢同佢讲啊，呢个要落太白粉啊，要落啲咩，佢都好快去掌握得到嘅咁样样。咁问题系最间铺最主要个老细唔系佢啊嘛，系咪先？咁啊如果系佢嘅话咧，就系佢个老细就系佢个仔啦，系咪先？佢个仔，咁佢个仔咧就可能 要你个 friend 啦， 系啦，佢我 friend 啦，系咁样样就去到八月头。嘅时候佢先过嚟嘅，咁佢过嚟嘅时候咧就学嘢嘅时候咧就学咗个零两个礼拜，咁啊时间有限啦，系咪？咁啊因为煮面线啊，成可能一日煮两煲三煲，只有两三次机会俾你煮，咁你两个礼拜得几多次俾你煮啫？系咪先？咁啊系啦，咁同埋各样嘢炸鸡扒啊、配方啊都要话俾你听嘅时候咧，咁。未必掌握得到嘅，即使可能你一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程序抄起嚟都好啦，你真系要落手落脚做去练习，你先会识咯。 不过你八月教人喎，八月最热嘅，咁热嘅时候呢个厨房好辛苦喎， 有冷气噶嘛，咁同埋厨房过厨房都热噶， 仲要加八月， 一定过厨房。如果唔热嘅厨房就代表冇生意噶啦，系嘛？ 咁啊，呢个一定辛苦噶啦， 系啊，即系一定辛苦嘅。 其实做咩生意都辛苦。但系餐厅咧，因为你要对住好热嘅厨房，即系举例，你即系八月走一个厨房度，你会觉得好多人会觉得嗌救命咯。你平时太惯冷气， 系啊系啊啱啊。如果唔系做开食嘅话，就比较辛苦。 咁后屘个铺点啊？ 后屘个铺嘅时候，因为各样 各樣種因素啦， 嗰啲詳細因素 多 啦， 唔講啦。咁樣 就結局咧， 就結局咧就係佢就執咗啦， 執咗 係啦，就執咗啦，咁樣就結束咗啦。台中嗰度咁啊，到依家為止咧，都要有啲台中嘅閒蛋話俾我話想叫外賣嘅咁樣， 台北拎落去咯，你咪收翻佢雜貝。 跟住我話你係要嗌台中啊，定係台北啊？咁樣哦，台中啊，我喺中科嗰度邊間邊間廠啊咁樣，佢話我想訂乜嘢乜嘢。我話唔好意思，我哋嗰間鋪喺一月份嘅時候已經係結束咗營業啦，而家得翻台北啦咁樣，因為你有機會上嚟台北食啦咁樣。咁嚇真係㗎，幾時執㗎？點點啊？唔知咁樣，咁你仲會唔會再喺台中開？咁樣，我暫時未知啊。而家可能睇下你哋有冇朋友要加盟啊，要嘅話，咁可能可以考慮下你上嚟台北學啊，咁樣傾下都得咁樣。 嗯， 好啦，好啦，好啦，咁樣。 哦，即係以前做落咗個名氣喺度。 係啦，因為佢哋都有我電話噶嘛。 嗯。 因為做落咗個蛋話，因為嗰陣時啱開嘅時候，我鋪頭冇電話嘅。得、嗯、我要嗌啊，你蛋話我手提電話啦，咁樣咁得就嗰啲客咯。 哦。 咁樣咯，咁鋪頭有電話嘅，後屘就去咗俾咗新嗰個朋友啦。 因为刚才我有讲过话，你以前间铺喺我屋企附近啦， 系 我而家来唔来都路过啊。前几日我先行过， 系 招租紧而家，咁所以系真系已经 系啊， 间铺已经冇用啦。 系啦系啦啦，但系个招牌仲喺度嘅， 系招牌仲喺度。 系啊， 好得意嘅台湾一样嘢咧，系即系收工或者点样咧，嗰啲招牌唔拆噶， 嗰啲 下一手先会同你拆噶。 系啊，因为拆要俾钱噶嘛。 系因为我太太早前嗰个童装店都系俾业主收翻，个招牌到而家仲喺度，已经收咗成三个月啦。 系啊， 招牌仲见到喺度。 佢系等新嗰个人去俾钱。 系啦，新嗰人负责去拆嘅， 因为新嗰人都有用嘅，因为佢嗰个铁框都仲喺度嘅，佢换咗个招牌。 系啦，换入边嗰块嘢啫。 咁佢又悭啲啦。 咁但系嗰啲布啊，嗰啲 kit 仲全部留晒喺度嘅。 嗯， 而家仲可以喺你个铺嗰度凭吊下咯。 系咯，可以嘅。但我行过去可以影翻张相合照下都。 系咁我。即係我哋識咗咁耐，咁我都覺得好可惜，因為耐唔耐啲細路仔去佢度去阿偉度食嘢，我啲細路仔好中意食你嗰啲咩炸咩炸 花枝丸 啊，花枝丸 甜不辣咁樣， 好開心。我頭先話唔中意食面線噶嘛，我去食米糕嘅去到佢。 哦，係米糕都 OK 啊，米糕。而家進化咗喎。 進化咗啊！ 以前我台中嗰個係叫做台南米糕。 嗯。 台南米糕係點樣咧？就係我哋自己煮咗個糯米，跟住之後再吸翻上嚟个碗度啦，跟住之后再淋肉醋啊，剩啊，拎即系饭，即系米还米，肉醋还肉醋嘅。咁而家我哋揾咗一间新嘅代工啦，咁样佢就帮我转出米糕嘅，咁一 pat pat 已经整好晒俾我咁样。咁咧佢就系饭同埋糯米 mix 咗，然之后再吸落个碗度，咁我吸出嚟就成个，就比以前更加好食啦。 咁呢樣嘢要等你桃園開波啦，先至可以去試下。 係啦，可以啊，可以試下。 咁到時咪喺群組度分享下咯，你桃園喺邊度啊？咩位置啊？咁大家講下。 會啊，會啊，會啊。 係咯，咁我哋有啲 group 友都喺台灣住，特別桃園我哋都有唔少 group 友噶，咁可以撐下場啊。係啊，我哋節目嗰個丹尼爾都咪桃園人咯，佢肯定去撐你啦。 好好好，到時歡迎你啊，丹尼爾。 我以前都成日嚟你度，啊丹尼爾啊，記得嚟阿偉度食嘢。 多謝。 大概幾月開啊？ 应该下个月月中， 哦，即系 月中前后啦， 七月中开， 系啦，七月中前， 预计七月中开，咁到时咪喺群组嘅通知我哋， 好啊好啊好啊， 等系桃园啲谷友可以帮衬下咯， 系唔错，好啊。 咁啊，头先听你讲话，你铺头都会有加盟嘅， 会有加盟， 即系都有加可以加盟你， 可以加盟，咁呢个可以详细倾啦。咁但系问题，因为有个经验啦，咁就。应该可能香港人要加盟嘅话就难啲啦， 即系可能 系啦， 暂时唔考虑， 暂时唔系优先考虑啦，咁样咯。 条款可能要更加清 晰啦， 仔细啲咁咯， 系啦系啦， 因为有啲可能唔愉快事件啦，因为我最近都有啲如同喺香港移民过嚟嘅，都有啲遇咗啲唔愉快嘅经历啦，我都会更加小心咯，即系唔知可能香港同台湾始终系两个地方啦，我哋已经习惯咗台湾嗰只， 嗰套生活方式， 好熟悉香港而家系点样嘅， 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都有少少不愉快咁样。不过我都真系有台湾朋友有兴趣啊，你嗰间面线，咁到时可以再倾下咯。 可以啊，可以啊，再倾。 咁啊，桃园嗰度大概咩位置啊？喺咩？ 喺呢个八德区， 八德区 系啦，界寿路， 界寿路，诶，仲有界寿路啊？而家 有界寿路，我嗰度系一段。 嗯， 系啦，770号 系地铺嚟嘅， 地铺嚟嘅， 哇，正啦，即系唔使俾人链住条颈啦，你休息一日都得啊嘛， 咁啊系，系啊，同埋嚟紧老婆生嘅话，又可以休息一个礼拜啦， 哦， 咁样 系啦。太太又有咗， 太太有咗系第二胎 个咯，几好啊！恭喜晒啊！喺台湾嗰度生活唔错啊， 过得去啦，过得去，过得去。 咁最后你点拣到桃园嘅？其实 桃园咧系因为一个机缘啦，又系咁啊，同即系我妈咪近排都会过嚟去玩啊、探我啊，咁啊帮我凑下细路仔啊咁样。咁啊，佢有朋友啦，同埋加上系我大食袋侧边有啲其他老板啦，咁佢系桃园去过去开嘅。咁问佢哇，桃园听讲话好似铺租几平喎，系嘛？咁啊，人流系点样啊？唔错啊，咁样。咁佢哋都讲得唔错啊。咁佢话咗几个区域俾我听咁样。咁后屘自己去搵。咁啊，再加上我临走嘅时候咧，咁啊统一集团啦。即系 C 粉啦，嗰间母公司啦，咁又有嚟揾我啦，去呢个桃园机场二航厦嗰度会开一间咁样样，咁啊倾就倾到七七八八噶啦，咁样样，但系时间上应该要喺明年嘅二月，咁二月份就会喺边开嘅咁样样，咁喺嗰度开嘅时候，我觉得咁不如住都系住桃园噶啦，咁样样，咁不如总铺亦都摆喺桃园啦，咁样当系 backup 啦，系咪先？咁样样， 机场再讲啦， 系啦，机场嗰度再讲啦，咁啊。所以就开咗桃园先啦，咁样样。咁啊，桃园嗰度都附近都新嘅嘢都越嚟越多咯，好似百德区二月份开咗一间叫做国宾戏院，系啦，嗰度新开嘅。听讲啦，我唔知，我听我隔篱铺即系美丽华隔篱铺嗰个老细讲就话，佢未开，跟完之后一月份嘅时候招收国宾戏院嘅会员啦。喺嗰度咧，连桃园市嗰啲人咧都特登搭车去嗰度去再会员，咁去睇戏咁样样，咁排晒长龙啊！听讲话，咁所以喺嗰度又咁啱，真系揾到一间比其他铺同一条路上面其他铺租嘅铺租平嘅铺位啦，咁所以就决定咗。 咁其实阿伟都讲个重点嘅，做生意仲要考虑埋成本嘅， 系啦， 成本平咧，你赢嘅机会咪大咯，呢、這个好重要嘅，即系唔可以话百分百完全睇晒啊！人流多就一定赢噶啦， 系啦系啦。 头先咁百货公司人流多啦，系咪一定赢啊？唔代表噶嘛，即系好多嘢要付出，冇嘢咁简单嘅。都旺一旺嗰条街，仲会超平租俾你咩？ 系啊， 租贵你咪孭死你咯。 租平嘅话，即系你有个风险就喺度，就话你生意唔好系嘛？你 仲可以挨下， 系啦，仲要挨翻十个月一个年系咪？先至嚟执咁样都得嘅。 呢样嘢其实大家都要注意咯。 系啦。都好簡單。 好啦，咁啊喺度就希望阿偉順順利利啦， 好多謝多謝， 更加好啦。咁下次去桃園再探你啦。 好啦，多謝曬，多謝曬。 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 多謝今日阿偉， 好多謝曬， 下次再見， 好，拜拜。